好，大家晚安。那今天我们晚上要来讨论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爱情观。那我看来看去，好像在场只有我是结婚的，然后你们不但没有结婚，好像也都没有任何人有交往对象这样，还是我不知道。 跟 传统还可以抢对啊。那我想这个议题非常重要，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你们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应该有一天都会面对爱情，可能是你喜欢上别人，或者你被别人喜欢上。那第二个理由很重要，是因为这个议题在许多基督徒的圈子当中，其实我认为已经太多时候没有按照圣经好好来理解应用上帝的真理，而是随从自己所喜好的私欲，想要怎么样使用爱情就怎么样使用爱情，而得罪神，或者一个软弱得罪神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这议题非常重要。那不管现在你有没有交往的对象，你有没有喜欢的对象，甚至未来不管你有没有机会结婚，可能上帝带领你就是独身那样，对，你都有机会应用今天所学习的来帮助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好，那在开始前有几件事情要先分享。就是第一个，上帝在乎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我们生活当中最小最细微的层面，上帝不管人有没有看到，但上帝都看得到，上帝也都很在意，包括爱情。那谈恋爱的影响是非常全面的，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身体都跟爱情有关这样，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广的。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圣经好好理解这个议题，会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们的全人都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影响这样。但是如果你愿意好好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来进行上帝赐给我们的爱情，其实会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益处。再来第三个，很多人会说啊，交往，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交往，圣经只有提到结婚啊，所以圣经原则跟交往没关系，交往我想怎样怎样，你不要拿圣经来跟我讲。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人会用这样子的借口来规避许多圣经清楚显明的原则。圣经没有提到的不代表圣经管不到，圣经里头原则只要是合理而且必要的推论，都也同样是我们应该顺服的。举例而言，圣经有没有提到堕胎？没有，圣经你绝对找不到堕胎，因为当时也没有这种技术这样。你说周孕妇的肚子两圈，这个圣当对，但是堕胎这件事情很明显，从十诫的第六诫不可谋杀，就是非常合理而且必要的推论。堕胎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绝对是谋杀。因为是人出于自己的自私，不想要麻烦，不想要舍己，不想要付代价，而断绝了这个还没有出生婴孩的生命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圣经没有提到，所以就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完全的自由，我想要怎么样就怎样。再来第四个前提是，很难做到不代表不用努力。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你的得救全然不是因为你的任何一丝一毫的努力，我们的努力是得救的结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得救，我们应当在爱神爱人的事情上不断努力的成长。即或很困难，即或我们常跌倒，即或我们认罪悔改完下一秒马上又继续的跌倒，我们仍然应该要靠主的恩典继续努力，而不是因为很难做到所以就给自己找借口说，哦，所以我很软弱，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爱情。因为爱情跟上帝你绝对有关系，因为爱情是上帝你创造的，你要我们透过爱情来荣耀你。恳求你就今天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一同透过你的话来思想那属你的真理原则如何的适用于我们的爱情。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今天分享的大纲，让大家了解今天的脉络。第一个，我会提到爱情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第二个要素，一个基督徒的爱情，合神心意的爱情，它当具备哪一些要素。第三个，实际一点，你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进入合神心意的爱情。来，第四个更实际，如果我喜欢人怎么办。那第五个，有一些参考的问题是我们可以问自己来评估我们自己是否合适进入一个神所喜悦的交往关系。再来第六个，单身的价值，谈爱情。那但是问题不是每一个人在此生都有机会进入爱情，除了跟上帝爱情以外，可能此生不一定有机会进入跟人的爱情，怎么办呢？就很 low 吗？再来最后一个，与异性合一的互动。 爱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在座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我们的受造，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荣耀他。然后我们堕落之后，上帝也因着他的恩典拯救我们，这也是为了荣耀他。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最小的事情，小到吃喝都要荣耀神，大一点的包括爱情也要为了荣耀神。以弗所书第一章五到第五节第六节，不是六十五节，又因为爱我们，上帝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对，所以上帝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拯救我们，不只是为了让我们不用下地狱，不用受刑罚，更积极面的目的是要我们 来荣耀他。那荣耀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荣耀上帝我们都知道是基督徒很常用的术语，但是荣耀上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吗？用你的话来讲，什么是荣耀上帝？我想圣经里面可能比较难找到单独一节经文来定义荣耀上帝是什么，但是荣耀上帝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全本圣经来了解到底荣耀上帝是什么意思。荣耀上帝简单来说，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上帝各样美好的属性和作为，透过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的所言所思所想，我们与别人的互动，我们与神的关系，来彰显出上帝多么的伟大、美好、可靠。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是在彰显上帝是你的主，所以你愿意顺服他。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你就是在彰显上帝是多么的可靠、信实，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好，所以简单来说讲，上帝荣耀上帝并不是说，哦，上帝好像很可怜，缺乏荣耀，所以我们要从我们身上得荣耀。不，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充满荣耀的，他的荣耀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荣耀上帝是我们要反映出、彰显出上帝本来就已经有的荣耀。就像你拿一个望远镜来看远方的星空，对，那当你拿望远镜看的时候，它的光芒、它的色彩、它的美丽一定比你用肉眼看还要更美丽许多，对吗？但是这个星星不会因为你没有拿望远镜看，它的光芒就比较弱，不会，它本身的光芒是不改变的，不管你有没有拿望远镜看。但是当你拿望远镜看的时候，你就加倍的体会彰显这个星有多么的美丽。所以荣耀上帝也是同样的道理。好，所以上帝创造一切，创造我们，都是为了彰显他的伟大美好的属性和作为，包括爱情。人的爱情也是要反映上帝的爱。那好，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人类的爱情有什么样的特点？你可以去想爱情跟友谊有什么差别？这样，我跟周哥是朋友，哎，对吗？对啊，对啊，我很关心周哥，对，我也欣赏周哥，但基本上我不会想要天天跟他一起睡觉，我也不会常常想到他。我会有时候想到他为他祷告，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就小鹿乱撞。我也不会希望他一天到晚都要想到我，而且只能想我想的最多这样子。我也不会想要牵他的手，他是我朋友，都不会这样子。但是我跟我太太就不一样了，我会想要牵他的手，我会想要拥抱他，我会想要亲吻他，我会常想到他，我也会希望他常想到我，我会希望他想最多的是我，我也会期待我想最多的是他这样子。他的身体也对我会有吸引力，所以这个常理，这是一种公理，让我们看见其实爱情是绝对有别于一般的友谊、一般的爱这样子。所以爱情它彰显了上帝对人类那最特别的爱，就是不分离的爱，而且是排他性的爱。这种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我绝对不会希望我太太对我的爱也分享给其他的异性这样子。而且这个爱是彼此联合的，在情人或说夫妻的关系里头是情感上、身体上都完全的联合。 OK， 好，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其实也非常类似。我们要说上帝他是透过他的创造来反映出他自己多么的伟大，对，但是这是类比，这是反应，而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这样。好，所以上帝对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不分离的爱， 上帝爱教会就爱教会到底，绝对不会离开教会。即使教会就是基督徒的群体，我们很多时候是败坏的，是软弱的，是远离神的，是羞辱神的名的，但上帝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开我。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忠诚的，上帝对我们的爱绝对不会有喇叭的时候，上帝也要求我们对他爱是完全的忠心的，所以我们除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而上帝跟我们的爱也是彼此联合的，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OK， 所以人的爱情必须要反映神的荣耀，而上帝创造爱情就是要透过婚姻来反映出我刚所提到的这样子的爱。因为爱情，上帝对我们的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彼此完全的联合这样。而唯有在婚姻当中，爱情那完全的联合的特性才能够完全的被彰显出来。Okay， 所以上帝创造爱情的目的，更精确一点来讲，是透过婚姻来荣耀他。只要爱情不要婚姻，这是自私；只要爱情不要婚姻，这是违反了上帝创造爱情的本质。只要爱情而不要婚姻，这样子的爱情也完全没有办法彰显上帝那极大无比的荣耀。Okay， 所以我们需要先清楚知道，基督徒所定义的爱情跟非基督徒绝对不一样。非基督徒的爱情其实大概就是你快乐我快乐就好，你开心我开心，你好我爱，大家都好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不否认爱情会带给我们快乐，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爱情不应该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棒棒好快乐这样，而是重点是上帝有没有透过这个爱情他的美好被彰显。如果没有，这个爱情就算再开心再快乐，仍然是在得罪上帝，因为是用上帝所赐下美好的礼物当作偶像，而拒绝这位赐下爱情创造爱情的上帝。好，所以第四个，荣耀神的爱情不见得总是快乐。在罪恶入了这个世界之后，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包括相恋的两个人，包括夫妻，都是罪人。对，但是这两个罪人就是透过在冲突在痛苦当中继续的依靠上帝，彼此相爱而荣耀上帝。所以有些时候荣耀上帝的爱情是会痛苦的，那荣耀上帝的爱情不见得总是快乐。反过来讲，两个人都很快乐，就像我刚讲的，不见得荣耀上帝，因为都很快乐有可能把这快乐爱情拿来取代上帝这样。 okay， 所以这也是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如果未来有一天上帝带领你们进入爱情进入婚姻，不要觉得婚姻跟爱情一定总是快乐这样子，也不要觉得那些所谓的模范夫妻他们一定很荣耀上帝，不一定的，只有上帝能够看透人心。好，荣耀神的爱情有四个要素，五个要素，对不起，我后来又加了一个，五个。第一个是照圣经明白并且顺服婚姻的意义，第二个交往嫁娶基督徒，第三个彼此造就的人生使命，第四个彼此接纳欣赏，第五个交往是为了预备结婚。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婚姻的合神心意的爱情的要素，第一点是明白，不但明白而且愿意顺服婚姻的意义。好，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拿出来，因为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蛮多部分的，除了看头一面之外，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是最好。好，那我要请一个弟兄或姐妹帮我念出这段经文，谁愿意念？嘉伟好了。嗯哼，就全部。嗯哼，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的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的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好，特别注意黄色字的这些部分。Okay， 那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的重点我必须要弄到下一页这样。好，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看自己的圣经。好，所以这段经文 首先在22节那边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也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OK， 对，所以我们要了解爱情，刚有提到爱情的最终极的意义就是上帝要透过婚姻来荣耀他。所以当我们要了解爱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了解婚姻，因为婚姻跟爱情是不能够切割开来。Okay， 所以婚姻的意义对妻子而言，透过顺服丈夫来彰显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这样子。好，那再来从25节开始就讲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洁净教会，透过水和道来洁净教会。对，所以就丈夫这边而言，他怎么荣耀上帝？怎么在婚姻当中荣耀上帝呢？就是借着他在婚姻当中效法基督爱教会的爱，以基督为中心去爱他的妻子，然后他爱妻子的爱也包括帮助他的妻子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爱基督，越来越像基督。好，那这边我要特别提第三点，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的女性，包括基督徒的姐妹，很难理解或甚至很难接受，为什么在婚姻里头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不是彼此成全，为什么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样好像很像男性沙文主义这样子。 OK， 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从来都不是因为妻子的能力比较差，也从来不是因为妻子比较没有价值，丈夫比较有价值。对，价值是一样的，上帝造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那能力就不一定，有些部分妻子比较强，有些部分丈夫比较强。真的很说，我们必须说，很多时候弟兄是很弱的，这样姐妹很强，有可能。对，所以这个顺服的关系跟能力和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跟上帝他的创造的次序有关系。在婚姻当中，刚我们看到那段经文说，二人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所以这个一体就必须要有一个领袖，必须要有一致的方向前进。而上帝在他智慧良善的设计和创造当中，上帝就是定义让丈夫成为婚姻关系当中的头，来领导妻子，领导家庭，而妻子成为一个帮助者。包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当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上帝就赋予女人一个角色叫做帮助者。帮助者从来都不代表他比较低下或者比较没有能力，反而他是有能力，他才能够成为帮助者。OK， 所以这需要先澄清的。好，再来第四个，我们看到夫妻的关系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丈夫要爱妻子，必须是用基督爱来爱妻子，是依靠基督，效法基督；而妻子顺服丈夫，也必须是如同教会当怎么样顺服基督，而妻子也这样子去顺服丈夫。所以是以基督为中心，效法基督，依靠基督，荣耀基督。好，再来第五个，夫妻的关系包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这段经文没有提到，但是马太福音的19章那里有提到，神所配合人不可分开，这样子。对，所以婚姻关系如何彰显上帝的荣耀，其中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上帝所配合这两个夫妻合为一体，就不能分开。如同当基督他为教会受死，他买赎了基督他买赎了教会，拯救了教会之后，基督也应许他绝对不会离开教会，这样。Okay， 所以在婚礼当中通常都会有非常感人的誓词，不管疾病，不管健康，不管富足，不管贫穷，都会爱你到底，不会离开你，这样。这是反映了基督跟教会那永恒的爱。好，所以婚姻的终极目的是要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你们可以看你们的圣经，特别在第32节，31跟32，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在讲婚姻。然后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这就是指婚姻。婚姻是极大的奥秘，但这个奥秘并不是指哦你现在没办法知道的东西，而是指你已经知道了，但过去是比较隐藏的。这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婚姻的终极目的是要反映出基督和教会那爱、舍己还有顺服的关系，并且借此更圣洁。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来了，非基督徒不可能做到上述这一些。非基督徒的丈夫就算对他的妻子再怎么样的体贴，再怎么样的包容接纳，他都不可能是为了基督，也不可能是靠了基督来爱他的妻子，他始终是靠着自己。反过来讲，一个非基督徒妻子就算对自己的丈夫再怎么的温柔体贴听话， 他的温柔体贴听话也绝对不是为了基督，也绝对不是效法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而来顺服他的丈夫这样。所以非基督徒的婚姻不可能体现出上帝对婚姻的最高的心意。然后如果基督徒不幸嫁娶了非基督徒，他们的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彰显出上帝对教会、对婚姻最高的心意这样子。因为有其中一方没有办法以荣耀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动机角度来对待他的另外一半。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只交往、嫁娶基督徒。对，刚刚我们有提到，非基督徒不可能做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这一些。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应该要追求最大程度的来讨上帝喜悦，顺服他的旨意。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基督徒必须要嫁娶基督徒，不能够嫁娶非基督徒？因为嫁娶非基督徒，你就不能够，你就不可能真的体现出上帝对婚姻的最高心意。这样，好，所以三十二节这里说这是极大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两个人很开心，两个人你开心我开心，而在于荣耀基督。好，基督徒能够做到，非基督徒不可能，因此基督徒有义务只嫁娶主里的基督徒。在第二个理由，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大概是全本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算是非常清楚基督徒必须嫁娶基督徒的经文。请启周来念好了。 我要对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气质，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就不要离弃他；如果妻子有不幸的丈夫，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要离弃丈夫。不过怎样分给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束缚约的；丈夫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的嫁给她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 她就可以自由的嫁给她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这样 ，OK。所以这段经文它上下文的脉络，前半部是在讲，如果已经结婚了，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婚约当中，然后你是信耶稣的，但对方不信。你也不要，也不可以，因为他不信，所以就离开他，跟他离婚这样。因为已经结婚了，因为已经在婚约当中。好，第二个，但是如果上帝先把你另外一半带走，让你成为一个官夫或寡妇，这时候你有机会自由的选择是否再结婚。这时候你就必须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嫁娶在主里的人。过去如果不幸嫁娶了非基督徒，那如果已经结婚了，就不可以分开。除非他自己要离开你，但如果他没有离开你，他愿意跟你在一起，你就要继续的跟他长相厮守，直到他死掉的那一天。那如果他真的死了，他比你早死，那你可以自由，但是你必须只能嫁娶在主里。OK， 好，那这段经文不可能只规范丧偶在嫁娶的情况，这样没有理由。我们从经文里头找不到任何理由说这段经文，哎呀，第一段婚姻没关系。如果你是第一次结婚，嫁给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好，没关系，你爽就好啊。但是如果不幸你丧偶了，变成官夫寡妇，哎呦，请你帮帮忙，要照这边讲的，一定要嫁给基督徒啊。我们没有理由做这种区分。这样，我想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当时这初代教会，所以当时很有可能有很多夫妻都是本来没有信耶稣。对，但是后来其中一方信了耶稣啊，对，另外一方就不信这样子啊，但是啊，上帝让他挂掉了，那他有机会再嫁娶，所以这时候就要按照上帝对婚姻的最高心意来嫁娶，所以就是嫁娶在主里。我想这是更合理的解释，这样。对，而且是因为配合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段经文，上帝对婚姻最高的心意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好，再来第三个理由，基督徒只能够嫁娶基督徒，不能够嫁娶非基督徒的理由，在旧约，请洪文好。 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的把你们消灭。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与他们往来交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这些妃嫔 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所以旧约圣经，上帝清楚的命令这些以色列人不可以嫁娶那一些外族人。那这不是因为种族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血统不一样的缘故，而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必使你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对，上帝清楚地预测了，如果他们不愿意顺服，会有什么后果？就是他们一定会离开上帝去拜偶像。而事情也真的这样子发生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许多次，他们都背逆上帝去嫁娶这些拜偶像的外族人，所以他们的信仰就被玷污了，就污染了，然后就去拜偶像，自取灭亡这样。包括所罗门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讨上帝喜悦的，上帝非常的悦纳他，非常的赞许他，甚至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唯独到老年的时候，他开始嫁娶那些明显拜偶像 的女子，所以他的心就被牵引诱惑，他没有 finish well， 他在临死前，他在离世前这段时间，他就去拜偶像了这样。OK， 那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啊，这是旧约的经文，现在是新约的教会，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子。很多人会用这个理由来 argue，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旧约是我们的见解。旧约里头，只要他这些经文，他这命令是道德律。所谓的道德律就是放诸四海，超越时空，皆能够适用的，包括十诫这样子。对，那你要怎么判断什么是道德律呢？确实有一些旧约的命令，它到新约我们不用遵守的，包括饮食的条例，旧约不能够吃猪肉啊，不能够吃有壳的啊。但是新约我们不用再守，因为那个是礼仪律，那个礼仪律是一个象征，是一个预表。所以到新约，那最清楚的启示，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守那些礼仪律的字面上的意义这样。但是有些东西是道德律，是从旧约到新约。从来不改变上帝对是非善恶的标准，包括不可杀人。你不可以说哦，那是出埃及记23的经文，所以现在我可以杀人没有问题。哎呀，就是旧约说爱神，那新约没关系，反正那旧约的，我们不可能这样讲。对，那只要这些命令在新约，它重生了，我们就必须认定它是道德律这样子。所以包括不可嫁娶非基督徒，不可嫁娶不信仰上帝而拜偶像的人，这个在新约刚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新约都再度的重申，所以非常合理。这个是道德律，这个是道德律，这个绝对不是礼仪律，也不是那一些规范以色列国家的民事律这样。这个命令在新约仍然是基督徒的见解。基督徒，当我们看见旧约的以色列人如何的因为嫁娶外族人而偏离上帝，拜偶像自取灭亡，我们也应当对我们自己讲同样的话。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比以色列人更刚强，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比所罗门王更刚强，我们可以嫁娶非基督徒然后全身而退。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自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软弱的。好，这是第三个理由。在第四个理由，我请谁帮我念？恩阳好了。 你们和不幸的人不相配，不要同不义儿。地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好，所以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儿。那这段经文有提到信与不信为什么不可同父一儿？因为信与不信这两者之间有着那本质上不可磨灭的差异，这样。对，包括光明和黑暗的差别，属基督的属魔鬼的，任何一个非基督徒他都是属魔鬼的，不管他外在看起来再怎么样的良善可亲，他的生命就是属魔鬼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神的殿，但对非基督徒来讲，他们是偶像的殿这样子。 OK， 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义的，我们有上帝公义的标准，我们也愿意顺服，而且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被称为义的。可是对非基督来讲，不管他外在的道德行为多么的高尚，他始终是不义的，他是走向灭亡，被上帝定罪这样。 okay， 所以这段经文说 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那不要同父一儿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直译，如果你有 ESV 圣经，它的翻译非常的贴近原文，这样 ：Do not be unequally yoked with unbelievers。你中文直译就是不可不相称地共父一儿。那这个父二，它是一幅图像，就是用古代耕田，的景象来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与不信的共父一儿。二就是古代在耕田的时候，一个木质的器具把两只动物固定在一起，放在他们的背上，让他们可以一起并肩的向前走去耕田这样子。对，那如果这两只动物它们的体型不一样，可能一只比较强壮，一只比较瘦小，然后一只走得比较慢，一只走得比较快，这时候它们都会因为共父一儿而彼此绊倒，或是动物可能会彼此相争，彼此吵架，然后就什么都做不了这样子，而且彼此受到极大的亏损跟伤害，会跌倒。好，所以使徒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图像来教导基督徒，不可以跟不信耶稣的人建立那亲密深入的关系，这样，因为一定会彼此影响。好，那共父一儿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就是自愿的和未信者建立亲密的连结，然后自愿的把我们生命相当的决定权交给对方来影响、来左右。而这段经文，它必须适用在任何人际关系，这样，任何人际关系，我们都不应该让它亲密到一个程度，是会让这不信的人来左右我们人生的重大决定，这样。那很多人会说，这段经文又不是在讲婚姻，你不可以拿这段经文来说基督徒不可以嫁娶非基督徒。可是问题是，婚姻绝对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如果婚姻不是共父一儿，那我实在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共父一儿这样子。对，在唯有在婚姻关系里头是这种排他性，是这种身体、心灵、情感完全结合的亲密关系。所以这段经文绝对应该不只是应用，而是这段经文应该要拿来规范婚姻关系这样子。基督徒应该服验在这段经文的规范之下，而拒绝跟任何的非基督徒建立婚姻的关系。否则就是得罪神。婚姻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圣经如此的描述，是二人成为一体。我跟魏启都绝对不会成为一体，他要我也不要。但是婚姻的关系是成为一体，是神所配合，而且是人不可分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关系比这个还要亲密。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可以建立共父一儿的关系。好，那问题来了，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那交往恋爱可以吗？对啊，圣经说不可以，好，那我同意你。可是圣经没有讲交往恋爱啦，所以应该可以吧？有基督徒曾经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来合理化自己跟非基督徒交往的行为，这样子。对，他说哦，我就跟他交往，对，然后我会跟他传福音，啊，如果他不信主，我最后再跟他分手就好了。OK， 你们可以想一想，这样子的话真的合乎圣经吗？好，首先第一个，论行为，交往的关系仍然是共父一儿，因为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是婚姻，而仅次于婚姻的关系，我想就是交往这样。因为交往恋爱的关系，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类似婚姻的。对，夫妻对吧，身体心灵彼此联合这样。那你交往关系，就算还没有结婚，会不会想要天天看到对方？会不会常想到对方？会不会只希望对方只更多想到你？这样都会。而且身体上，就像我不会跟启周牵手，但是男女朋友很自然会牵手、拥抱、亲吻，甚至对非基督徒来讲，婚前性行为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从常理来讲，我们实在不能够说哦，交往关系不是共父一儿这样子。交往关系就现在我们一般对交往的理解，它绝对也是共父一儿的关系。在你一周的时间当中，如果你有男朋友、女朋友，你一定会特别刻意的想要跟对方配合时间、安排时间这样子，都是。然后人生的方向一定会多少，一定会相当程度的愿意配合对方。OK。好，所以论行为，它仍然是共父一儿。再论动机，与未信者恋爱交往，必定会渴望跟对方亲密，对吧？不然怎么叫做交往？你就说普通朋友就好了。但如果这是交往恋爱的关系，一定会渴望跟对方亲密，而渴望跟对方亲密，就是渴望跟对方建立共父一儿的关系。如果上帝禁止共父一儿的关系，那么渴望这个共父一儿的关系就是在得罪神，因为我们渴望的东西是上帝所禁止的。上帝要我们爱他所爱，恨他所恨，但是我们却爱一件上帝所厌恶的事情，所以这个渴望本身它是犯罪，这个动机本身它是犯罪。 论目的而言，与未信者恋爱，很自然会越来越倾向上帝所禁止的婚姻观。就算这对恋人他们好像没有特别计划要结婚，但问题是当他们在交往恋爱的关系当中，他们的情感一定会越来越加温，一定会越来越深入，他们身体的连接一定会越来越多，所谓的一垒二垒三垒这样。那这也是为什么交往越久分手就会越痛，对吧？这是常理。对啊，你交往一个月分手，跟交往一年分手，跟交往十年分手，哪一个比较痛？当然是交往越久越痛，因为交往的关系无可避免的就是会让这两个人的连结越来越深，然后不断的迈向像婚姻的关系。 OK， 所以交往的关系它所朝向指向的目的是一件上帝所禁止的罪行，就是与不信的结婚。所以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得罪神，因为预备犯罪，朝向犯罪，明明知道我这个行为会朝向犯罪，但是我却执意的进行这个行为，这就是犯罪。就像弟兄们，如果你明明知道你走某一条路，你会特别看到非常养眼的告示牌让你陷入深，但是你却执意走那条路，其实你就已经在犯罪了。 OK， 好，爱情是为了婚姻，婚姻只能嫁娶基督徒，因此很合理的，你的爱情只能给基督徒。如果上帝创造爱情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建立荣耀他的婚姻，然后上帝命令我们只能够跟基督徒建立婚姻，那么合理的，我们的爱情只能够给基督徒。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对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对非基督徒连喜欢都不应该喜欢。我们如果对任何的非基督徒有超越友谊的罗曼蒂克情感，哪怕你还没有真的跟他告白交往，你只要有这样子的情感，那都是在得罪神，因为我们在渴望一件上帝所禁止的事情。好，那这时候有些人会说，哎呀，我交往但是我没有想跟他结婚啊。好，那这又怎么办呢？确实现在有些交往的模式好像也是这样，如果只恋爱而不考虑结婚，这是在滥用上帝的创造，也是罪，因为我们只享受在那种罗曼蒂克亲密的情感当中，但是却不愿意去履行上帝对爱情的目的，就是婚姻，这也是罪，这是只顾自己爽却不愿意在乎上帝对婚姻对爱情 的目的。好，所以小结，不管怎样跟非基督徒交往，论行为动机目的都是罪，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这是我们本着圣经清楚的真理原则而合理必要的推论，绝对应该规范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包括婚姻交往、交往恋爱的关系。这样有很多的见证可能会这样说，说哦，跟未信者结婚，后来那个未信者就信了，然后也过着美满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甚至这样的见证还会在教会拿出来公开的讲，甚至有些基督徒会拿这样子所谓的见证来合理化自己跟非基督徒交往的行为，说哦，你看某某某，我们本来一方也不是基督徒啊，但后来他们哇也是结婚啊，牧师也为他们征婚啊，然后他们后来一方就信了，哦，感谢主，不觉得很好吗？对，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这种交往恋爱的模式来宣教给非基督徒，不觉得很棒吗？对，这种话不知道你们，希望你们没有听过这样。好，那在第二个常见的质疑就是，如果已经跟非基督徒交往怎么办啊？你叫我跟他现在跟他分手，会让对方讨厌基督教，让他更不想听福音呢。再来第三种，先交往，等对方信主再结婚。好，第一个，圣经的原则是不可作恶以成善，这个是罗马书的第六章，应该是第六章，我印象中那里清楚的讲，你不可以作恶以成善。是的，上帝确实有些时候让一对夫妻本来一方不是基督，但后来他们结婚之后，那对方也信，但是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怜悯这个软弱的基督徒，他得罪上帝做了跟非基督结婚的行为，但上帝怜悯他，所以上帝怜悯他，上帝超能使用他这个错误得罪神的决定来带领那个不信的信主，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还有上帝全权的使用，但是一点都不等于上帝喜悦。就如同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他的哥哥们是出于恶意、自私、骄傲、嫉妒，把他弟弟卖到埃及，这是罪。但是上帝却超然的使用这件事情，让约瑟在埃及成为宰相，让约瑟在埃及居高位，以至于可以拯救以色列脱离饥荒这样子。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说，哦，所以哥哥们的就要谢谢以色列，然后跟哥哥们谢谢你们卖掉约瑟，就是因为你卖掉他，所以以色列才能得救，谢谢你。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约瑟的哥哥们哦知道约瑟的身份，他们很害怕，怕约瑟报复他们。你知道约瑟说了什么？那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不因为上帝的主权，所以人就可以规避犯罪的责任。这样，你们可以翻下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创世纪的第五十章二十节，那里约瑟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这是非常美丽的经文，上帝超然的掌管人的邪恶自私，来成就他的美意。这样，但是人一点都不能够因此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所以，同样的，跟非基督徒交往还有结婚，绝对是犯罪。即使上帝可以使用这个犯罪行为来带领非基督徒信徒，仍然一点都不能够为这样子的行为合理化找借口，不能作恶以成善。就如同如果一个杀人犯，他因为他杀了人，然后在监狱里头有牧师跟他传福音，他信耶稣了，难道我们可以说哦，感谢上帝他杀了人，就是因为他杀了人，他才有机会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悔改信耶稣？不会。我们仍然会说你杀人是错的，你要付上代价，但感谢上帝他超然的使用你的邪恶，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却不因为如此他的杀人的行为就可以被合理化。所以交往跟非基督结婚也是一样，这样 OK。 再来第二个，跟非基督交往怎么办？分手会让对方讨厌基督教，确实很有可能。如果你是非基督，你可以想象，哦，这个人跟我交往还跟我告白，对啊，但后来因为我不幸跟我分手，应该会很讨厌他，更讨厌基督教这样。但是如果跟非基督交往就是犯罪，跟非基督结婚就是犯罪，那么就算这个人会因此而不开心讨厌基督教，那么也应该要分手。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到底该不该做，跟这个人的感受会好不好，从来没有直接的相关。这样，如果我们知道跟非基督交往结婚就是犯罪，那么不管怎样就是应该要分手，就算这会让对方不高兴，因为你知道分手是讨上帝喜悦，就算你讨上帝喜悦的决定会让对方不喜悦你，甚至不喜悦上帝，那你仍然应该要以讨上帝喜悦为优先。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考虑人喜不喜欢，那么我们其实也不用传福音，因为你传福音人家绝对不喜欢。 OK， 所以讨神喜悦而不讨人喜悦。再来第三个，我们无法决定对方是否信主。通常那些会讲出哦，我跟他交往再跟他传福音等他信主再跟他结婚这种人，他们应该是不明白上帝的主权，他们不明白人有多么的罪恶，如果不是上帝主权的恩典，没有人会信耶稣。这样，所以他们天真的自以为是的以为他可以靠着自己邪恶的爱情就使对方信耶稣，这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决定对方是否信主，所以很多时候这样的人，他们是用传福音这样冠冕堂皇听起来很圣洁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私欲罪恶来找借口。这样要传福音干嘛一定要交往才能传福音？要传福音带他来团契就好了，找姐妹去跟他传福音就好，你自己跟他传就好，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交往才能够传福音呢？很多时候是为自己的罪恶找借口。还有小结，不好意思，这部分我花非常多时间讲，我认为这部分其实我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讲，因为其实只要我们真的敬畏神，真的爱神，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要考虑非基督徒。但是就是因为这世代邪恶，包括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一时受罪的试探软弱，所以就跟非基督徒交往，还找了非常多借口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所以我不得不为你们的益处把这东西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让你们当遇到类似的荒谬罪恶的言论的时候，你们心里有真理扎根在里头，而不会被牵引诱惑得罪上帝。所以请忍耐一下。所以小杰，跟非基督徒恋爱绝对不只是比较辛苦，试探比较大，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是得罪神，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做。那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喜欢上非基督徒。在你发现你对非基督徒那么一丝一毫的罗曼蒂克情感的时候，你就要 say no。 上帝一点都不喜悦我们对非基督徒有那种情感。我们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如果你真的爱神，你怎么会愿意自愿和一个与神为敌的人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呢？你可以想一想，姐妹们弟兄们，如果今天你很喜欢一个异性，但是后来你知道这个异性是与你的父母为敌的，他们根本就不想认识你的父母，他们根本就讨厌你的父母，然后你的父母根本没有做错什么，请问你会想跟这样的人结婚吗？ 我相信绝对不会。如果你会的话，只证明你根本就没有真的这么爱你的父母这样子。如果我们对父母尚且有这样的情感，我们对上帝更应该有这样的情感，因为我们应该爱上帝比任何人都还要更多。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完全与我们父母为敌的人，与上帝为敌的人来做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的另外一半？不可能。你需要问自己，如果你真的爱神，等到有一天你结婚的时候，你预期你会有孩子，你怎么会愿意你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呢？当圣经命令父亲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的时候，姐妹们，你怎么能够容许接纳你未来的另外一半，就是你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根本就抵挡真理的人呢？弟兄们，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你怎么能够容许接纳未来你的孩子的母亲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引导孩子爱上帝的母亲呢？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爱神，你怎么会愿意让一个不爱神的人成为那最能够影响你的另外一半呢？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爱神，你一定会希望你的另外一半，那最能够影响你跟你最亲密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彼此激励，彼此学习更爱神。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好，所以基督徒，如果上帝呼召你结婚，你只能够跟基督徒交往、恋爱，还有结婚。任何对非基督徒超越友谊的情感，都是在得罪神。我们需要厌恶之、拒绝之。好，所以合神心意的爱情，刚讲到第二个要素就是嫁娶在主里的。第三个，彼此造就人生方向。因为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共赴一二的关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对，所以既然是一体，我们就有必要追求共同的人生方向，或者是不一定是完全一样，但起码能够彼此造就。哥林多前书的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否能够彼此造就，使彼此得益处，还是会彼此绊倒？两个人都很爱主，这还不够，因为两个都很爱主的人，他们的人生使命跟方向有可能会彼此无法配合，甚至彼此拦阻。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爱主的弟兄，他就是想要在台湾好好打卡上班，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想要从事飞来飞去的工作，就算这两个人都很爱主，也彼此欣赏，那我会认为他们还是不适合交往、恋爱，甚至结婚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人生方向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好好过婚姻生活，他们的一年当中的生活可能会有好一大半时间夫妻没有办法同房，而圣经命令夫妻必须要尽可能同房这样。好，那在第三个很重要的，圣经要求妻子顺服丈夫，但圣经没有要求丈夫顺服妻子。所以姐妹们，你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结婚，你是否愿意帮助顺服这个你所爱的弟兄他的人生方向？你是否愿意帮助他成功呢？而不是你希望他来成全你，而是你看待自己蒙召进入婚姻，你是要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你是要透过顺服他、接纳他、帮助他，来使他可以更荣耀上帝这样子。 OK， 好，所以第四点，当我们在考虑跟谁交往结婚的时候，我们需要评估彼此的人生方向，要么两个人的方向刚好可以彼此造就，这样不一定是工作一样，不一定是志向一样，但起码可以彼此造就。 OK， 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不一样，但是姐妹愿意调整自己配合弟兄的方向，因为圣经清楚的教导是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不太鼓励是弟兄去配合姐妹的方向，因为这个不太合乎上帝对婚姻的创造。所以好，那倒数第二点，如果未来方向不够清楚，我建议你不要交往，否则很容易分手。因为如果你现在都不清楚，然后就交往，然后改天发现，哎呦，我们的方向南辕北辙，会彼此绊倒，那就分手了。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除非姐妹你有一个心智，你愿意无论上帝带领弟兄去哪里，都愿意顺服对方，跟随对方，那就没什么问题。你就像现在 OK， 我有一个方向，但如果上帝带领我欣赏一个爱主的弟兄，好，那我愿意为着荣耀上帝的缘故来配合对方的方向，那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心智。好，这是第三个，彼此造就的人生方向。第四个，彼此接纳欣赏。如果对方的爱主跟你有共同的方向，就代表他一定要跟你结婚，或你一定要跟他结婚吗？当然不一定。你要想对方有哪些缺点你真的很难接纳，挖鼻屎是不是罪？挖鼻孔恐怕不是犯罪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难接纳这个人有挖鼻孔的坏习惯，啊，这是随便讲啦，但是你需要去思考，对方有没有哪一些缺点是让你真的无法接纳这样子。 如果有，那我会强烈建议你不要跟他在一起，这样子，怕你们可能会彼此绊倒。好，那对方有哪一些优点我很欣赏？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说自讨苦吃，哦，这个人又脏又臭，我看到他就没有什么好感，然后，但是因为他好爱住我，跟我刚好又有一样的方向，所以他就答应我们在一起。我很伤心这样子。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这样想，甚至你也不应该这样想 ，OK？ 所以彼此接纳跟欣赏，然后注意第三点，有哪一些优缺，这些优缺点是不是上帝也同样看重？你需要学习更多优先看重上帝所看重的，特别就是爱神爱人的果子，然后更少去看重那些上帝没那么看重，甚至上帝不看重，包括兴趣啦，兴趣有没有一致真的这么重要吗？你兴趣不一样，也可以培养别的兴趣，也很好啊。外表，我不是说外表不重要，也不是说外表，我也不是说喜欢漂亮的女生是罪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哦。但问题是，它不应该是你最重要的考量。很多时候，基督徒弟兄比较容易这样。对吧，就是优先考量对方正不正这样，那其他的就不太理了这样。对，外表幽默又不幽默，这有这么重要吗？恐怕也没这么重要这样。对，不是说这些不能考虑，但是你需要优先考虑那一些圣经有讲的，那一些你都考虑完了，都筛选过了，再来考虑那一些比较没那么重要这样子，而不是反过来。第五个，以结婚为前提，因为我们刚一开始就不断的强调，爱情是为了婚姻，爱情是为了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婚姻这样子。爱情如果没有婚姻，这就绝对违反上帝的设计。Okay， 所以我们 的交往恋爱必须要以结婚为前提。好，那以结婚为前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充分评估彼此是否合适结婚，都已经该评估了，可以评估了，然后才开始交往这样子。就是在你的交往当中，你绝对不是说哦，我要不要跟这人结婚？我不知道，我也不确定。那你干嘛交往？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跟这个人要走向婚姻。那其实你交往的唯一动机只剩下一个，就是哦，因为交往在一起很开心，对啊，他很需要我，很需要他，彼此取暖。其实就变成一种自我中心的动机，而违反了上帝创造爱情的目的这样子。OK， 所以如果爱情是为了婚姻，那么这个爱情、这个恋爱、这个交往关系很合理，也应该是以结婚为前提，先评估好你们两个是否合适一辈子走在一起，再进入交往这样。否则就是滥用爱情、自我中心。但是第四点，以结婚为前提不代表就一定会成功结婚，起码死亡。如果万一交往到一半一个人挂掉了，当然就没办法这样子。对，包括对方如果离弃信仰，都是有可能会变成异端，有可能的。或是对方可能在交往前你评估一切都觉得还不错，也诚实的评估，但是交往过程中发现有一些你真的完全无法接纳的，那交往到一半发现对方会抠脚，没有了。那你发现你真的无法接纳的，好，那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子。对 ，OK， 所以它不保证一定会成功，但是它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交往前你需要尽本分的评估，以婚姻为前提的角度评估这个人合不合适跟你结婚，评估好了再交往。交往越久试探越大，这个也是一种尝试，这样子我也不需要多讲。所以当你愿意跟这个人交往恋爱的时候，其实你也开始预备要进入婚姻了，而不是说、哦、要不要跟他结婚我不知道啊，随便 啊，然后一交往就三年五年十年。我遇过最久的基督徒组内的，你知道拖了多久才结婚吗？十年，从大学交往一直到三十多岁，一直从二十几岁结婚一直到三十几岁，二十出头交往，然后三十几岁才结婚这样子。对，那他们交往的过程我其实都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真的还是处男处女吗？我真的打个很大的问号这样子，但我也不合适去问这样。对，但是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很谨慎的看待进入交往爱情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无限期的拉长交往 的年限 的时间这样。当然我不能够说哦，你交往一年就是 OK， 交往超过一年就是在得罪神。我这个是律法主义，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总的原则来说是交往越久试探越大，所以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的评估好再交往，以至于可以最大程度的缩短交往的时间，赶快进入婚姻，享受婚姻，荣耀上帝这样子。好，如何预备自己？第一个，练习舍己，特别是弟兄。弟兄，你应该去思考观察，有哪一些机会是可以让你练习舍己这样。对啊，我想造就门徒很能够练习舍己。当你造就一个门徒的时候，他很需要你耐心的，对啊，约好了又不来，又迟到，叫他悔改不悔改，等等都有这样子。对，所以我常在忍耐舍己的功课这样。 啊，开玩笑，对，特别弟兄，不是说姐妹不需要练习舍己，但是因为圣经特别提到弟兄在婚姻的责任，就是为爱妻子、为妻子舍己。这也不代表弟兄比较拽、比较屌、比较厉害，这样绝对不是，而是说上帝所设计、上帝的心意，他比较多就是侧重弟兄要爱人、要舍己这样。所以弟兄，你需要好好的操练这一点。对，你可以吃苦的时候，当然不是叫你自讨苦吃，但是你有机会服侍别人，然后你服侍别人会受苦的时候，尽可能给这样的机会去学习这样。在姐妹，你需要格外练习顺服，因为在婚姻里头，上帝命令姐妹、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基督顺服，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样。对，那练习顺服，包括你单身的时候顺服你的父母，顺服你的，如果你未来有工作，顺服你的老板，然后顺服你的老师，对啊，老师，对啊，那老师叫你交作业，对，不要拖延这样，这些等等都是小事上练习顺服这样子。对，特别是不容易顺服的时候，就更是让我们可以练习顺服。当然，我们只顺服那些合乎真理，也不合乎真理，我们不可以顺服。好，那再来弟兄，你需要练习用真理教导人、劝勉人，这非常重要。因为以弗所书5:25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如果一旦上帝呼召你进入婚姻，你有责任要透过神的话，帮助你的妻子越来越圣洁。但这不意味着你每天要对妻子讲道这样子，但这意味着你需要有这个能力，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来劝勉人、来鼓励人，包括你的妻子。上帝把属灵的头、属灵的领导的责任交给弟兄，而不是交给姐妹这样子。OK， 那6:4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生命记6:6啊，他说要殷切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神的话，谈论神。所以这不代表姐妹没有责任教导孩子神的话，姐妹当然也有责任，妻子当然也有责任，妈妈有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是落在丈夫的身上，是落在爸爸的身上。所以弟兄们，如果你想结婚，你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的学习用神的话、真理来造就别人、教导别人。这不意味着你要很会讲道这样，但是这意味着你要熟悉圣经，然后你要学习用真理来鼓励人、劝勉人，甚至劝人悔改，你需要的。因为上帝就是呼召你，作为一个丈夫，你需要这样造就你的妻子；作为一个父亲，你需要这样造就你的孩子。造就孩子的责任永远是父亲，而不是教会的主日学。今天有很多的家庭会把造就孩子信仰责任直接丢给儿童主日学，然后甚至会因为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哦没那么好，人比较少，所以就换教会。但这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这样子。因为家庭应该是最好的儿童主日学。上帝从来没有命令教会要有好的儿童主日学，但上帝命令父亲要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儿童主日学很好，我没有说它不好，但是儿童主日学其实最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来教导那些在街头上流离失所、无所事事的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是有基督徒的父亲母亲，那么教会应当首要责任是教导那些爸爸们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搞一个很棒的儿童主日学，反而剥夺了父亲造就自己孩子的责任，这样。甚至如果这个父亲不愿意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他应该被教会惩戒的，他应该被教会惩戒的，因为圣经清楚的命令，做父亲的要按照主的真理来养育儿女。所以弟兄们，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好书，有机会造就人就造就人，这个会对你未来的家庭有非常大的益处。这样，家为祷头，点头如捣蒜，感谢主。好，第四个，如何预备自己？你需要练习做家事，照顾小孩。提摩太前书5:15，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提多书2:3-5，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要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受毁谤。好，圣经清楚的吩咐姐妹需要生养儿女，还有料理家务、治理家务这样。好，那这个意思不是说弟兄就可以在家里翘二郎腿、看报纸、看电视，完全不用帮忙家务，绝对不是这样子。一个真正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己的丈夫，他一定会愿意帮忙家务这样子。但是我们必须说，圣经里头还是有次序。对，上帝对丈夫的责任主要就是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所需，然后照顾这个家庭、保护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家庭。那上帝给妻子的角色，确实主要就比较是在家里 好好的料理家务，然后照养照顾儿女这样子。OK， 那所以如果你是姐妹，我会格外的鼓励你，你要从现在开始，还单身的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花样年华的少女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做家事、照顾小孩这样。因为这是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特别对姐妹的心意。如果上帝呼召你进入婚姻是这样，对，那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姐妹你们是不太会整理自己的房间，然后是可能也不太会煮饭这样。对，那这些鼓励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练习这样，对你们以后家庭绝对是有极大的益处。OK， 那弟兄可以学习也非常好。那怎么练习呢？就是常去基督徒的家里帮忙这样子，帮忙料理家务，帮忙照顾小孩，欢迎欢迎欢迎，可以来我们家。对，好。第五个，练习用上帝的眼光标准来欣赏异性。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容易喜欢上非基督徒？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只在乎那些跟神无关的特质，例如活泼、兴趣相仿、幽默、有主见、正。对不对，弟兄？而且特别非基督徒女生又很容易喜欢穿得很短，露这里露那里，特别容易吸引弟兄的目光。这样，那反而基督徒的姐妹，对，因为了圣洁的缘故，所以就不会随便乱穿。对，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弟兄就容易被牵引诱惑。这样 ，OK， 对，所以弟兄，你们真的需要学习去欣赏基督徒姐妹们那些属神的品格，这样子。不要一天到晚只在乎这种什么兴趣相反啊，正不正活泼，会不会打球，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不爱上帝这样子。Okay， 那姐妹们反之亦然。对，我不知道对你们姐妹们来说，有哪一些男生的特质跟爱神无关的特质是你们比较会容易被吸引的？讲话比较温柔吗？我不知道，还是比较阳刚？我不晓得，你们需要自己想。不是女生，我没有当过女生，我也不可能当女生。好，那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这是圣经里面对姐妹们的要求，就是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这样，弟兄们，你们需要学习欣赏姐妹们的这些特质。对，姐妹们，你们也需要追求这些特质。不是说不能够穿漂亮，当然可以，但是重点是敬畏神，重点是爱神，圣洁的生命这样子。对，那对弟兄来讲，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到三节，对一个长老的标准也应该是你们所追求。虽然你们未来不一定会当教会的长老或牧师，但是你们应该追求这些标准。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当然你们都还没结婚，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在两性的关系上圣洁，在眼目的情欲上圣洁。因为如果我们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好好约束自己眼目的情欲，我们可能很有可能在结婚之后我们也继续不约束这样子。然后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自私、不打人、只要温和、不竞争、不贪财。姐妹们，你们需要学习欣赏弟兄身上这些美好的特质，更甚于他长得帅不帅、讲话幽不幽默这样子。第六个，练习独立，爱父母却不依赖父母。婚姻关系里面有非常多的麻烦，是因为这夫妻其中一方或是双方没有好好的脱离父母，已经结婚了，但却又仍然跟父母保持不该有的亲密连结，这样子。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们，你们需要学习，当你们人生中有重大决定的时候，不是依赖父母给你的建议。父母可以给你建议，你也可以参考，但就是参考，而不是把父母的建议当作最高的权威。这样，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的妻子会非常没有安全感。哦，我丈夫怎么长大了还在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对，那姐妹们也一样，对你们。一旦吵架了，不可以跑回娘家这样子。吵架了可以来找志浩哥，但不可以跑回娘家啊，吵春欢姐这样子。对，就是有些夫妻就是一旦吵架，太太就跑回娘家，这是不对的。就是这只会让娘家跟老公的关系越糟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独立，爱父母却不依赖父母这样子。好，包括在财务上，如果有喜欢的人怎么办？第一个，评估自己和评估对方。你需要先评估刚刚所讲的那四个点，是不是对方双方都明白婚姻意义，而且愿意顺服？对方是不是基督徒？人生方向是否可以彼此造就？是否彼此接纳欣赏？有没有哪些你真的不能接纳的点？那就 out 了。第二个，评估那些预备自己的重点。对，就是刚讲的这些，就是对方是不是够舍己啊？是不是够顺服啊？然后是不是可以用真理教人啊？姐妹们，如果你欣赏一个弟兄啊，他读圣经很不认真，父母会劝你 他不应该是你考虑的对象，因为你绝对不会希望一个弟兄他是根本就不会用圣经来教导你、劝勉你，也没有能力用圣经，也不愿意用圣经来教导你的孩子的人。但相对于弟兄姐妹们，圣经夺手就还好，不是这么重要，因为上帝对于妻子跟丈夫的角色有不同的要求。对，所以姐妹们，你们必须对弟兄是否愿意好好的看重圣经、持守真理有相对比较高的标准，这样子。好，然后做家事、照顾小孩，这个好。那这一点，如果啊，姐妹们，你们欣赏的弟兄，他过去曾经有多次记录是跟非基督徒交往，那你最好也要小心。这代表他对异性的判断标准根本就不是从上帝来的，他所欣赏、所喜欢、所在乎的根本不是上帝所在乎的，你要小心。OK， 好。评估自己和对方，然后第二个，这个是我打十颗星，非基督徒就直接 out， 考虑都不用考虑，喜欢都不该喜欢，这样。这个我一再讲，一再讲，一再讲，希望你们所有都忘记没关系，但这个一定要记得。OK， 第三个，在群体中认识，对，群体中认识的话会比较客观，对，因为单独的时候，其实情人眼里永远出西施，这样，所以你只会看到他的优点，缺点也变成优点的这样子，对，所以在群体中认识，但是你也可以单独的约对方见面 ，OK。之前的我啊，我是会说，嗯，你要认识，你只能在群体中认识这样。但是后来，因为我被很多人批评说太律法主义，委婉的批评，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嗯，我这样做真的好或不好？后来我发现原因是因为在若干年前的政大学员团契啊，那时候弟兄跟姐妹的界限是非常糟糕的，不像你们现在有所谓的优良传统。那时候呢，是随便一个短宣，一个弟兄可以跟两个姐妹开始搞暧昧这样，然后这两个姐妹会因为同时喜欢上一个弟兄就吵架，彼此不和这样，对，然后搞得非常的混乱，非常糟糕。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要严格一点，对。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你们都很愿意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对啊，持守男女之间有非常清清洁洁的界限，清洁到太清洁了，一尘不染这样，对。所以我想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那么严格，所以我会说你可以单独约对方见面，如果有些东西你想要评估，评估就是是不是愿意舍己啊、顺服啊，他对婚姻的认识是不是合乎圣经，他人生方向，这些有时候在群体可能比较难这样子，因为问太多可能会被怀疑你是不是喜欢他，对，有点尴尬这样。所以单独认识是可以的，没有不行，但是请你记得，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评估认识对方，而不是为了享受暧昧的情感，这是非常差，这是差别很大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喜欢的人，你跟他约出去，然后为了评估认识他，你跟他约出去更多聊天，当然你一定会享受嘛，对不对？因为你喜欢他，你会享受在这种罗曼蒂克情感中，这个 OK， 这是正常的。只要你的目的、你的方向是为了跟他评估是否合适进入婚姻，就 OK， 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根本没有想要评估，你只是想要享受跟他的暧昧情感，那就是在得罪神，因为你没有按照上帝对爱情的目的来使用这个爱情。OK， 所以可以的，没有说不行，志豪哥绝对没有说不行，可以的。对，但是请记得你的动机是为了评估认识对方。好，那第五个建议，找成熟、敬虔、脑袋清楚的基督徒一起评估，并且监督你这样。这不是一个律法，不是说你没这样做就犯罪，但是这样做总是一个智慧的做法。这样，因为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智商通常会减半，缺点都会看成优点。这样，对，好，那所以有敬虔、成熟的属灵同伴，然后而且建议是找长辈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不要找同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万一你们喜欢上同一个人，那就完蛋了。对啊，其中如果你喜欢某个姐妹，你找红文讲啊，好死不死他跟我喜欢同一个人，你要他跟你讲什么建议？他可能就跟你说，哦，我觉得你们不适合哦，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都一样，这是一个良心的建议。这样，如果你有喜欢上某某弟兄或姐妹，第一时间找属灵长辈，就那种比较没有利害关系的，这样，或者找什么什么，或者是去找什么金门大学学员团契的比较远一点。对，太近的建议先不要找这样子，太近的就是等到你们真的确定了再公开也不迟这样子。OK， 不然喜欢同一个真的是人是软弱是罪恶的，有可能会真的反目成仇了。对，其中一个就不来团契了这样子。哦，我希望我们不要帮这种事情，然后求主怜悯。好，你可以问哪一些问题来评估彼此？这样，第一个评估你的动机，我为什么想要交往？我的动机是否大部分？我也不会说全部哦，因为我们的动机不可在今生不可能完全纯正，这样我们只能说大部分。OK， 因为如果你要说完全的话，那可能你什么都不用做。这样，哎，你今天吃这顿饭完全出于荣耀上帝吗？哎，有任何一丝不是，那你不准吃饭哦，不可能嘛， 对，所以大部分尽力追求完全，虽然不可能完全，但尽力追求完全。为什么想要交往？我是否出于荣耀上帝、爱上帝、愿意造就人、爱人？第二个，我们是否都愿意委身于神，并且竭力的以神的话语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这非常重要。我可以说是最重要这样，因为只要你有这一个，其他都有这样。对，同意吗？只要你们彼此都是愿意委身顺服神的话，其实其他都不用太评估了。这样，除了人生方向啊。OK， 我们的神学观点有没有重大差异？能否彼此接纳？这样，那这个，如果对你来说，你相信上帝至高的主权，就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信心都从上帝而来。但是另外一个异性你喜欢的，他却相信说。我们得救有一部分，至少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选择不抗拒神的恩典，是出于我们自己，把那么一丝一毫的功劳归给自己。那么你要谨慎的评估，这种神学观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其实它会有影响的。这样，对，因为它是关系到你对于上帝的认识，上帝是否真的掌管万事，还是上帝有一些部分管不到，这部分是会有影响的。这样子。OK， 所以你需要评估有没有重大的差异，差异到这种，然后包括对福音的认识。对，我们对福音认识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是为罪人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基督徒，你觉得对他很欣赏，他却相信说，哦，福音不只是上帝拯救罪人，福音也包括信耶稣就可以发大财，信耶稣就可以得钻石，信耶稣就可以病得医治，我会直接跟你讲，不应该跟他在一起啦。对啊，那这对福音的认识很重要。这样，好。第四个，我们人使命是否能够彼此成全、彼此造就？刚讲过了，姐妹是否愿意顺服，弟兄是否愿意，而且能够以爱心和真理来带领造就人？第七个，我们有没有不能接纳彼此的地方？讲得出彼此的缺点吗？讲不出来，那可能要小心了。这样子，因为智商可能不只缺一半，不够认识对方。第八个，我们是否足以管理自己的生活 ？OK， 我能不能够收拾自己的家里，还是总是跟狗窝一样？好。我们是否完全脱离父母，不依赖他们，却仍然敬重他们？第十个，身旁的人有什么评价？是否支持或反对我们在一起？为什么？肯定单身的价值。对，讲了这么多，如果万一你这一生没机会结婚，怎么办呢？好，我请那个嘉伟。我不是说你没机会结婚，帮我念一下这样子。 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但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欲火焚身好。 好，所以在这个时代，包括非基督徒跟基督徒，基督徒可能有时候会被影响，就是会把婚姻给偶像化，这样，然后造成的影响就是好像没有结婚就是一件怪事，好像姐妹们只要超过30岁还没结婚，就会被频频询问这样。对，那有时候出于好意啦，但是或许也凸显出我们心里面对于婚姻是有点把它偶像化。对，但是这段经文保罗清楚的肯定单身，他说我愿你们都像我一样这样子。对，他肯定单身是一种恩赐，是上帝给的恩赐，就是礼物的意思，他绝非咒诅。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嫁不出去或娶不到人，绝对不是咒诅，而是上帝给你美好的独生恩赐，这样你要为此感到欢喜快乐。对，然后不要偶像化婚姻。对，在教会的群体里头，我们应该不是高举婚姻，而是不管结婚的或单身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对结婚人来说，我们也需要常关心单身的；对单身人来说，他也应当把教会视为他的家，彼此照顾，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婚姻的关系不会存到永远，婚姻的关系是至死方休。对，一旦一方死亡，婚姻关系就结束了。但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却是将来在天堂中还是会继续存在。这样子，我跟你今天是弟兄，未来我们仍然会是弟兄。但是我跟楚安姐未来我们就只是姐妹，这样子，就是在天堂。OK， 在天堂里头已经没有嫁娶的事情，这是耶稣说的。OK， 好，所以单身是一种恩赐。但是第三点，如果情欲的需要非常的强烈，欲火攻心，就可以结婚，应当结婚这样子。对，保罗说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该有各自己的妻子。对啊，第九节说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好，那这个有点不是这么的确定他的意思，因为。这个不意味着有独生恩赐的人就一定百分之百不会有试探，但到底试探强烈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试自己没有独生恩赐，赶快去找老婆？ 其实不知道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觉得需要，应该是需要智慧，需要好好评估这样，对，但是很难有一条线，但只能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哦很需要结婚，好，我不要讲的那么露骨，反正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对，就然后又可以结婚，就应当结婚这样。如果你很想结婚，你觉得你很需要结婚，但是却找不到人结婚，那你就要暂时的视自己有独身的恩赐这样子，对，喜乐的觉得 ，OK。好，在这边继续讲。为了目前的困难，我认为人最好保持现状。你已经有妻子吗？就不要想摆脱。还没有妻子吗？就不要去找妻子。好，如果你娶妻子不是犯罪，如果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好，我不愿意你们受这苦难，弟兄们，我说时候不多了。从今以后，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要像不快乐的，买东西要像一无所得的，想要世上百物像没有享用的一样，因为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人挂念是主的事，想怎样去讨主喜悦；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妻子的欢心，这样他就分心了。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是挂念主的事，好让身体和心灵都成为圣洁；但结了婚的妇女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丈夫的欢心。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一的事，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好，经文很长，那我就整理它的重点。第一个，保罗说为了现今的困难，单身会更好。他没有说现今的困难是什么，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信仰而来的逼迫这样子，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普遍的罪性的缘故这样。因为罪，所以任何亲密的关系都会受苦。所以特别是保罗也直接的说，就是这等人结婚的人要受肉身的痛苦。所以结婚是会受肉身的苦难的这样子。对，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很想结婚，也不要只看婚姻的美好面，婚姻一定有美好的一面，但是也会有很痛苦的一面这样。那也正是在婚姻的痛苦当中，我们学习仰望基督，依靠基督，效法基督，借此荣耀基督。Okay, 所以结婚会受肉身的苦难，然后结婚会容易因为配偶而分心，没有办法专注的服侍主。那单身没有结婚，就相对比较容易能够专心的服侍主这样。好，那第四个很重要，他说结婚的容易为了讨配偶的开心而分心，但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否定家庭责任，绝对不是说哦，所以丈夫为了服侍主，你可以不用管妻子的开不开心这样，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也说到丈夫要爱妻子嘛，为妻子舍己，这一定也包含你要讨妻子的开心这样。好，他意思是说为主照顾家庭，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是为荣耀上帝，荣耀主。对，为主照顾家庭是美好的，是应该的，但是不是为了照顾家庭而忘记主，甚至有些时候把家庭当作偶像，看重自己的家庭过于上帝他自己这样子。我想保罗意思应该是这样。第五个，有结婚要像没有结婚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拥有一起很有很多要像一无所有的。对，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包括婚姻也是暂时的，但是与主的关系，爱主服侍主，这才是永久的。我们在这世上所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服侍主而做这样，所以那事情是暂时的，为的是一个永恒的关系，就是爱主服侍主的关系。第六个，无论结婚与否，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对主忠诚，追求圣洁。结婚也是为主结婚，选择单身也是为主选择单身。这两个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一定绝对比较好，哪一个一定绝对比较不好，我们只能说在某一个角度可能哪个比较好，就是就彼此造就一起更圣洁的角度来说，结婚可能比较好。对，因为结婚就是苦难的开始。对，透过这个苦难我们可以彼此更圣洁。对，那就专心服侍主的角度，可能独身会比较好，但是也不是绝对比较好，因为你独身你可能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上帝这样子。我们只能说在这些不同的情况，有可能哪些情况单身会比较好，结婚比较好。好，第七个，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独身的恩赐？就是你没有特别想要结婚，或者是你想结婚找不到人结，你就可以耶，感谢主，我有独身的恩赐这样。好，与异性合一的互动，这个我先不讲好了，因为时间不够。好，我最后要讲的是父母反对怎么办。我跟传安姐交往的时候就遇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交往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去当兵了，然后交往大概第六个月的时候，他爸妈叫我们分手这样子。 OK， 那怎么办呢？对，那时候我们就很挣扎，哎呀，爸妈讲的话啊，如果不听，是不是就是不听上帝的话，那就死定了这样。对，好，那孩子成年以后怎么样是成年待会再讲，但基本上成年以后只需要向上帝交账，父母 已经没有绝对的约束力的权柄，这样子。孩子成年以后，对父母只需要敬重、尊荣，但是不需要绝对的顺服，不需要像当小孩的时候一样凡事顺服这样。OK， 原因是什么？你们看这段经文，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怒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亲子关系是儿女要听从父母，那父母是养育儿女这样子。对，但是当孩子成年之后，就已经不在父母的养育之下，就已经不在跟孩子的时候一样处在那种被养育的关系，所以很合理，应该也就不需要再凡事听从父母这样子。对，因为凡事听从父母这个关系，同时也包含被父母养育。但是如果你已经独立成人了，你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你就应该是独自的向上帝交账，而不需要再像孩童的时代这样凡事听从父母这样子。OK， 所以我认为我的立场是这样：如果你已经成年，那你的父母非常坚定的反对你的某一项决定，只要你那样决定没有违反圣经，只要你是出于正确的动机，那么最后你可以凭信心去做这样，即使你的父母反对。OK， 但是我还是要说，第二个，你需要分辨父母的意见是否出于金钱的智慧，或者出于罪性的私欲。那时候，传安姐的爸妈之所以叫我们分手，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未来要做的工作既不有钱，又不光彩，不是，也不是光彩，就是没有办法有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成就这样子。对啊，就是一个穷传道人，所以他们对他的女儿有一个美好奇妙的计划，就希望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对，这样子。OK， 所以这是基本上出于他们罪性的私欲。所以基本上，如果他们的意见是出于罪性的私欲，那么我们就是原谅他们，接纳他们，然后拒绝他们的意见，这样子，委婉的拒绝，温柔的拒绝。不一定要讲什么的拒绝这样。OK， 但如果是他们出于金钱的智慧，出于对我们的认识而给我们的意见，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评估。OK， 好，然后第三个，耐心温柔的沟通。就算你已经觉得哦，父母的意见就是出于他们的私欲跟罪性，也不因为这样说哦，你出于罪性私欲，所以我不用听你的。哎，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要耐心温柔的沟通，给多一点时间，更多的祷告，求上帝改变父母。然后最后，当你都做了一切良心所认可的努力之后，就凭信心做决定吧，即使父母反对。OK， 好，我讲完了，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请说。 就是第二点，就是前面那个第二点说要跟基督徒。 啊哈。对。 那基督徒的范围包括到多久？ 好问题。 因为我一直蛮好奇，就是比如说教会的肢体，但是 对， 其实也包含。 好，我们拜拜。对，好，我继续讲。天主教里面啊，会有得救的人，可是也会有一些不得救的人，而且甚至可能蛮多的，因为他们对福音的理解是非常不清楚的，甚至有时候他们的一些官方的教理，还有他们的一些宗教活动，会很容易让这些天主教徒变成只是律法主义的来信这个宗教，而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对，所以如果这个天主教徒他很明显是对福音没有真实的认识，然后信耶稣得救，那么当然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因为你需要把他当作非基督徒看这样。对，那如果是有些天主教徒在神的恩典怜悯之下，他仍然对福音有一些虽然模糊，但是足以使他得救的程度，他也真的得救了，那么我仍然不建议，甚至我会反对。虽然我不会说你跟他结婚就一定是犯罪，但是我会蛮反对的，因为他还是在天主教的教会里头。那天主教的教会里头很多的做法，其实都会危害到福音的信仰，甚至让人越来越不依靠上帝，包括对圣母的尊敬。他们不是拜圣母，这也是澄清一下，天主教徒他们不是偶像崇拜，但是他们的做法很容易变偶像崇拜。天主教是这样，他们觉得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所以他们觉得透过耶稣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多讲一些话，让耶稣的妈妈去传话给耶稣， 会比较有效的。然后透过一些很近前的圣徒，哦，圣徒啊，圣保罗啊，我有一个需要，啊，我想要在正大福音期带人信主。圣保罗，我知道你跟耶稣关系很近，所以你可以帮我跟耶稣讲一下吗？对，就这样，就是请圣徒代求啦，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代祷的跟圣徒讲，然后啊，什么很可怜？啊，对，这是个问题。他们相信圣徒听得到，这是个问题。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说，正统来说，我们跟圣徒祷告是一件不但不必要，而且是不应该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中保只有一个，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样。OK， 但是天主教不一样，他们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其他的小中保，但他们不会说中保，但是很明显那就是中保，因为神跟人中间除了耶稣还不够，耶稣跟人中间还需要一个圣徒中保，跟玛利亚、跟 Mary 中保这样。对，所以这个。光是这一件事情，其实对信仰就有很大的危害，这样，因为它削弱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它削弱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大功是必要性，让我们对基督没有完全的依靠，这样子。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啦，都很容易让我们依靠一些可见的东西，走入偶像崇拜而没有。所以我会说，就算这个人是得救的天主教徒，或者说我会蛮反，为了你们灵魂的益处，我会非常反对你们跟这样子的人进入婚姻关系这样。因为其实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儿，不可跟非基督徒交往结婚只是最低标准，但不代表他只要是基督徒就可以，你可以了解吗？非基督徒一定不行，但基督徒不代表一定可以，你们可以了解吗？因为基督徒百百种啊，也是有很鸟的基督徒啊，也是有很不爱主的基督徒啊，也是有礼拜天基督徒啊，都有啊。对啊，那基督徒灵命很烂的也是有啊，但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多好，但起码我们需要追求越来越好，我们所选的人也是尽可能要有一定程度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人说他的基督徒，然后他继续的不去教会，然后继续的就是对吧、啊？看 A 片也不悔改，这时候应该要劝诫他。那他长得再帅，人再好，也不应该跟他交往这样，因为他就算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整个人生方向仍然是非常背离真理的，起码是没有一个非常愿意顺服的态度。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仍然是与不信，仍然是共赴一恶，而且这个共赴一恶的关系是会危害到你的灵命这样。OK。所以家伟有新长天主教怎么样？啊，假设性问题啊。对啊，天主教啊，东正教都一样啊。不要说那些，就算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成功神学那种，我也会蛮反对这样，因为成功神学是已经危及了对福音的认识这样。他们在福音这因信称义十字架的真理之外，又加添了一些根本就不是福音的东西，那个也会非常大的危害信仰，就算他是基督徒。好，有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如果就是两个非基督徒在一起，然后其中一方不信主这样，可是他们还在交往的阶段，那可以用就是跟很多前书在一起， 但 是婚姻里面这样的教法去信， 不行啊，因为他们还没结婚啊。 那所以就一定要分手。 没错，如果是我会劝他们分手。对啊，我会劝，因为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啊，对吧、啊？就他们还没结婚是一个。第二个，已经有一个信的跟不信的正在共赴一恶的关系，所以这个信的应当要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停止这个共赴一恶的关系。这样，对。那就算这个非基督徒会因为这样很讨厌基督教，这也不是这个基督徒的错。对。那像有一些情况是已经明明本来就是基督徒，还跟非基督交往，这时候分手造成非基督徒很不悦，那这时候这个基督徒他应该要认罪悔改一件事情。不是为他分手认罪悔改，因为他分手是应该的，是上帝喜悦的。他要认罪悔改是什么？是他一开始根本就不应该跟这个非基督徒交往，他一开始就错了，所以他应该要分手，不能错下去。但是却因为他一开始的错误而造成这个非基督徒的跌倒，那么他应该要悔改的是一开始的错误，而不是因为这样，不是因为这一开始的错误，所以继续错下去。我有遇过觉得更尴尬的情况是，因为非基督跟非基督结婚是可以的，对，因为虽然非基督跟非基督结婚，他们始终没办法好好荣耀上帝，对，那但是上帝出于他的怜悯，就他们还是可以结婚，还是可以繁衍后代这样。上帝并没有禁止非基督跟非基督结婚，对，但是我有遇过牧师是帮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人做婚姻辅导，然后做婚姻辅导的过程也会跟他们传福音。那我就在想啊，如果好死不死一个人信主了，婚礼前一天信主，那你知道怎么办？对啊，但是假设性问题啦，对啊。然后如果是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啊，其实他们不应该在教会结婚，牧师也不应该为他们证婚。我 我会说不应该，不只是不需要，而是不应该这样。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跟非基督徒结婚，那么他们结婚的这个行为就是犯罪，那么牧师怎么能够为这个犯罪的行为背书呢？而且证婚的时候都会问他们问题，你是否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什么什么？可是非基督徒他哪会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啊？他只会抵挡上帝而已啊。对啊，牧师可以为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证婚，可那个证婚就比较是像是为他们祝福这样子，对，而不是用一个属灵权柄的角度去劝勉他们。对，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是我的立场，我也盼望你们可以了解。好，有没有别的问题？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同名的， 是， 就是只是针对恋爱吗？那交友？ 交友也一样，对，那就是那个同父异轭的经文，其实它应该要适用在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际关系都不应该亲密到共父异轭，包括友谊。对，但是我们承认有些时候友谊关系，有时候那个界限可能没有办法太清楚，但是婚姻跟交往这个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它是人际关系当中最清楚数一数二的关系。但如果是友谊的话，你可能需要想的是，我跟这个非基督朋友在一起，他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会不会常常让我有试探变得像世界这样子。对，然后我跟这个非基督徒有时候如果有合作的关系，对，那最常见的可能就合伙吧，对吧，一起做生意啊，一起共事啊，对啊，那会不会我人生当中有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决定必须被他影响，因着跟他这种合伙的关系，跟他共事的关系，所以我人生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会被他影响，对啊，而且是不好的影响。对，那如果是的话，这时候他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共父异轭关系，你需要退后退后到一个程度，是你可以保护自己不被他负面的影响。对，我们跟非基督徒绝对可以当好朋友，我们也可以爱他们，但是你的好不能够变成共父异轭这样子。对，那甚至其实我们最好的朋友应该是基督徒才对，这是很自然的。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所谓的马吉好朋友都是非基督徒，那他们的好朋友你问他有没有基督徒好朋友讲不出来，这是一个警讯这样。我会对于他跟神的关系打个问号这样。对，如果你真的这么爱神，为什么这些同样也爱神的圣徒却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些应该要跟你有共同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位上帝的朋友们却不是跟你最好的朋友这样子？对，反而那些在抵挡世界啊，反正在抵挡基督拒绝真理的人却跟你是有最好的关系。对啊，包括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应该共父异轭。对，很好的问题，谢谢你。这样够清楚吗？嗯哼，还有吗？跟顺服有关吗？我不知道。 是。 没有，因为姐妹问我可能就比较自然，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对，你说。 前面好。是那个保罗说的。 哪个？ 是如果 浴火攻心。哦，浴火攻心，好。是。 我就是在那一节这样看的。 嗯哼。 对。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啊，你问啊，没有问题，是不合适。啊？ 是打手枪是可以的吗？ 什么什么什么？哦，好。那从一个姐妹的口中问出来，突然有点觉得特别这样。好。同样的圣经并没有出现。这个行为的字眼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用圣经的原则去想。首先第一个就是，当男生在进行自慰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几乎无可避免会伴随对异性的性幻想。那对异性的性幻想，其实就是耶稣所禁止的，若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那就犯了奸淫这样子。对，在心里犯了奸淫。对，所以我会说，因为自慰是无可避免的，会伴随着对异性、对于配偶以外的异性的性幻想，这样讲好了。所以是需要竭力的去避免拒绝之，然后从自己的思想开始着手。如果真的觉得浴火攻心又还没有结婚，就赶快去运动、冲冷水， 那再来第二个，假设有人真的 argue 说啊，好，那我可以脑袋非常清洁的来进行自慰，完全不想任何的东西，心如止水进行自慰这样。那你又当如何回应他？我如果是我会这样回应：上帝创造我们的性器官是为了婚姻，是为了透过婚姻让两人享受在完全的身体心灵结合的关系中，而彼此享受、彼此满足，而且是彼此舍己、彼此成全。对，因为在林前第七章那边有提到说，其实其实性的关系是为了对方，你们可以翻一下。第三节，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该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为了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从一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所以，其实上帝创造性，创造性器官，是为了服侍，是为了夫妻可以服侍彼此这样。所以这边才会说，如果他们没有同房，就是亏负对方这样。对，一个丈夫如果没有好好的跟妻子同房，就是亏负对方；一个妻子如果不愿意好好跟丈夫同房，就是亏负丈夫。对，所以性不只是关乎自己的愉悦，也是关乎对方的愉悦，满足对方这样子。所以我会说，自慰某个程度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行为，论动机来说，因为它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创造来满足你的配偶这样子。对，所以就算是结婚的人，他如果幻想自己的配偶自慰，其实我也不太鼓励这样做，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而不是用自己上帝所造美好的身体、美好的心来满足对方。Okay. 所以这个是比较就动机而言。所以总的来说，自慰论动机来说，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动机，因为动机都是不 OK 的，所以这行为自然也必须被否定。这样好，但是在当今败坏的时代之下，有些时候罪还是有大小轻重之分。这样就得救与否来说，任何罪都一样会让我们下地狱，但是就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角度而言，罪还是有大小轻重之分。好，所以我会这样说：嫖妓会比看 A 片的伤害更大，看 A 片会比单纯自慰的伤害更大。所以，如果一个男生他真的欲火攻心，然后他如果可以透过自慰，如果他透过自慰，他就可以停在这边，然后不继续再犯更大、更严重的罪，包括看 A 片跟嫖妓。啊，通常看 A 片跟自慰是一起的啦。那如果他可以透过，如果他就停在这边，就可以避免他再犯更大的罪。那么这时候，我不会说这行为仍然是可取，但是会说基于上帝的怜悯，你就先做到这样子，感谢主，你起码没有犯更大的罪，但是你仍然需要继续的努力，把这个相对比较轻微的罪继续的去致死他，这样子可以了解吗？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成圣是漫长的，有时候我们的成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成圣并不能够一步登天，完全的就不犯什么罪。所以如果现在你可以不看 A 片，只自慰，好，那我们也为着这部分的成长可以感谢神，但是仍然自慰是得罪神的，我们需要承认，需要悔改。对，但是我们不因为说哦，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戒掉自慰，所以就否定上帝的恩典，也帮助我们从本来看 A 片变成只有自慰这样子。OK， 好，谢谢你的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任何问题都是好问题。 心灵有吗？没有。 跳跳那页是什 么？哦，那页我觉得你们这些模范生应该不太需要了，就是与异性合一的互动，因为你们互动太合一了，合一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哦，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你跟异性互动的时候，你要问一些我自己一些问题啦。就是这样的互动方式会不会容易让我产生感情？如果是，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对啊，如果跟这个姐妹，但我不行啊，我已经结婚了。我结婚我是绝对不会跟任何姐妹就是那种闲聊的私讯，讲事情有时候会啦。那如果需要关心比较深入，我就会把崇安姐拉进来，啊。那像我跟啾姐有时候讨论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在崇安姐和那个和慧英姐也在的群组里面讨论这样。那好，所以但是你们单身的话，基本上就是相对是很自由，可以很有弹性这样，对啊。比如说你们弟兄跟姐妹有时候聊私讯，彼此关心，我不会觉得一定不行。对，但是如果你这种互动模式容易让自己产生情愫，那你就要问自己，那产生情愫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对他产生情愫，你有预备好要进一步跟他评估合不合适交往结婚吗？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需要考虑就是退后一点。因为如果你不是为了要跟他建立婚姻的前提下去互动，然后又产生情愫，那其实对两边都不好。因为你一旦产生情愫，但是两个人以后又没有走在一起，其实一定会有受伤的感觉啊，对不对？你怎么一副好像很 innocent 的，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是吗？我不知道，对啊，就情愫，对啊。那是否容易让对方产生感情或误会这样子？有可能啊。对啊，你如果太常敲对方，对方 会以为你喜欢他，对，然后造成困扰有可能。对，但是不容易评估啦，你需要进程加智慧，因为有时候你也不太好意思直接问，哎，我这样敲你会不会让你以为我喜欢你啊？白目不用这样问。对啊，然后是否容易让别人误会我们是情侣，这个指标蛮重要的，因为虽然我们会说互动模式有时候相对的，可是还是有某一个标准，就是比如说。太常骑摩托车双载这样，你说偶尔哦，因为太晚了没公车载一下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很常这样顺便载一下，一个礼拜载个一两次，很常载，那人家看起来也很自然就觉得你们是不是情侣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需要退后了这样子，对啊，或者说总是同进同进同出的，对啊，然后很高频率一起吃饭这种，对啊，嗯，好，那如果已经产生感情了，你要问自己问题：我现在有没有预备好进入交往？对方呢？OK， 那如果照刚讲的评估发现不适合，那么就需要调整互动方式。因为如果已经产生感情，但你没有觉得彼此不适合，那就不应该继续这样互动下去了。如果不适合还继续这样互动，继续的加深感情，那就是滥用上帝创造的感情，是自我中心。OK， 再来，我们是否只是享受那种不用负责任的暧昧感？如果是要认罪悔改，然后即刻停止这样的互动方式。对啊，那我觉得基督徒里面很常都是这样，对啊，这样暧昧暧昧，然后暧昧到后来。可能也真的交往了，但是也没有想要结婚，就是只是爽，就是爽一个字这样，对啊，那也不对。好，那大概这样吧。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好像还，嗯，好，对啊，但是凭良心讲啦，就是，就算你们都还没有交往，对、啊，还没结婚，都单身，对啊，但是与异性的互动。如果是私底下的，还是有节制一点，总是智慧的是好的，这样，对啊，因为常理来说嘛，日久生情，对吧？日久生情，很多时候一个基督徒喜啊，不要讲基督徒，很多时候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也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生有什么很好的特质，有时候就是因为聊太敞开、太深入了，掏心掏肺了。我觉得我好了解你，我也觉得我好被你了解，你也觉得你好了解我，你也觉得被我了解，所以就感情越来越深，这样，这是很自然的。对啊，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你们都基督徒也都很爱神，还是要节制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预备好交往，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姐妹很好，你也觉得哎，我按照刚刚那些评估标准，我已经是个还 OK 的男人弟兄了，那你就可以更积极一点啦，可以啊，你可以去认识他，有情愫也没关系啊。重点就是你的目标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寻求荣耀上帝的婚姻这样子 ，OK。那如果没有的话，最好就保持一点距离。好，没有问题哦。那我要祷告了。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 作为基督徒，我们当怎样看待你所创造的爱情？主要为了弟兄姐妹们现在都还没有交往的对象，我向你感恩，因为现在其实他们是可以相对比较专心的来爱你、服侍你。然后，也为着他们今天能够一起思想这些问题，向你感恩，求你的真理就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他们的爱情，都被你的真理来归正、影响，回到圣经，以至于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你。谢谢你，也让他们享受在当下的单身，能够把握时间，预备自己越来越圣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乎圣经对于敬虔的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的男人或女人、弟兄或姐妹，求你帮助怜悯。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